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年后的第一个周六， 还真是， 是不是，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过完年了，都挺忙的哈。 对， 其实我们今天这位嘉宾他真是去过的世界很多个地方，而且非常低调的存在在朋友圈当中 啊，还真是。 他从来不发那些，比如说啊那种感觉的，没有。 他明明可以成为网红的， 对， 可是他偏不。 他老就发一些那个什么心灵鸡汤的。 没有，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的超级喇嘛，旅行达人梁岩 Rock， 欢迎 Rock， 大家好。 这个我们有一个习惯，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看一些好莱坞的电影，都喜欢嘛，对不对？ 我也喜欢呀。 在那个超乎想象的世界当中，主宰世界，拯救人类， 就看那些演员后面就一个绿幕，然后就开始 对飞。 哎呀，有个怪兽，哎呀，以为有个什么？ 你这个威亚，这个螺丝松了，等等这些。 哎呀，摔死我了，我的老腰。 今天我们要跟着梁岩，一起走进那些好莱坞的片场当中走一走哈。想要去好莱坞，你得有个美国签证吧？ 是啊， 对， 你得去美国吧？ 你得去 美西吧？好莱坞在哪儿啊？ 对不对？爷爷，跟我们先说说哈，这个今天推荐内容是多少年之前感受过的，还是刚刚去感受过的？ 就是在我青春年华当中有一年。所以现在 你依然很凝 重，对， 好吗？ 所以就是在去年前年这个时间段吧， 对， 好像是这样的， 是不是？ 对，然后跟家人一起去那边玩，然后正好有朋友在那边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你看看，有朋友路好走， 还有朋友在好莱坞工作， 让开这个奇闻大道，我们走一个。 那个真可以随便走， 随便走啊，对。 然后就带我们去那个好莱坞的一些片场，就玩了一圈。 哎呦， 小众的，挺好玩的。 太棒了，我也想去片场，赶上有人在拍戏，这不就是跟那个红店 卡巴 红店一日游差不多？ 对，就是那个意思， 是不是？ 就是 有没有在比如说正在拍摄过程当中的美剧或者电影啊，有没有碰到这次去的？ 碰着了，当时在拍那个 TVBT 生活大爆炸。 哎呦 啊，然后就是美国小镇的观众们，穿戴整齐的在那儿等着排队进场。 我的天！ 哎，那你有没有被？哎，我们还差一个群众演员，你 盒饭那边是不是大猪排啊？ 当时那个那些小镇居民不知道我们是那个来玩的， 游玩， 以为我们是明星。我们从电瓶车上下来都戴墨镜 了，你看看 啊， 一顿开着我们，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说不要照，我们是路人甲。 对，我们是路人甲。 主要是墨镜挡住了交流的窗口。 对啊，小镇的居民， 对， 你看还不是游客呢，游客进不去。 其实我们会想到看到那个什么那个好莱坞那个爵士电影，男主角女主角那个 The City of Star， 你看是吧？ 那个 对， 叫爱乐之城， 对对对， 是不是啊？ 就是好多那个，比如说他去过的咖啡馆呢、啊嗯，他走过的一些区，大家都会去拍个照留个念、嗯，是不是？就作为游客来说，得去那些地方打打卡。其实我们的梁彦 Rock 给我们发这个简介的时候、嗯，看到了很多厉害的名字和场景。 哎呦我的天哪，我们有必要把这些跟大家说一说。 第一张图就是厉害了，叫做 PERREOK 还是反正这是一个酒吧的一个咖啡馆还是什么？这个图， 老友记里边最著名的那个场景，这个就是老友记的棚。大家都以为老友记是在纽约拍的，其实它是在那个好莱坞拍的，而且就是那一个棚拍了10年。 10年， 嗯，你看看这利用率多高啊！因为老友记人家主的是剧情，背景就那么一个房间， 对、啊， 唠嗑， 对，各种绿布嘛， 就像我们那个我爱我家似的， 对， 他那个厅就没变过，然后现在那个厅、嗯，因为那个地方要做别的用途，就把整个那个房子用集装箱搬到。这个位置 用集装箱， 好美式的家居， 对， 就形成了一个景点，或者是大家来要看什么的。 就作为普通游客的话，到这个地方的话，有什么方式吗？除了朋友介绍呢？ 有，他们有那种定制的 tour， 就是像那个横店一日游， 横店一日游 有的，可以在网上订。 网上直接订老友记观赏点是怎么有关键词吗？ 对， 你可以搜那个华纳片场一日游他会搜到。 那如果要是说自己去自行前往可以吗？ 其实也行，你提前在网上约一下那个一日游，然后他会有专门的人弄个电瓶车给你接进去， 还是电瓶车？ 还得是电瓶车，就是说他一般不让人进，是吧？ 他特别大，他是工作的场所，而且会有一些明星什么的。 哦、 我们那天，我们当时是在索尼的片场，就看到那个 Rihanna， 她拍，她彩排， 哎呦， 好多明星 当红， 我的天哪！ 他们借用那块地方，然后就在那儿。 啊，这个看来跟横店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听到了瑞哈娜呀， 山东天后， 山东天后，对对对，潍坊的爱。 我就问一下哈，这个就比如说到游老友记嘛，老友记 good friend 老 friend 哈，去的时候出电瓶车接我们。这个墨镜不是说每个人都戴吧？ 可以不戴，没准让你戴。 我没有这个东西呀、啊，我就是花镜、啊。 像你这样红很多年的，真的需要戴一下。 那不是无所谓，就是我们戴什么墨镜无所谓。但是提醒大家，我们戴墨镜一是除了美观，二是就是因为遮挡太阳，防止紫外线侵射， 对 不对啊？就这个 one day tour， 就是刚刚老友记的这样片场一日游，咱也不知道多少钱，问问啊。真要去这一天的话，贵吗？ 好像不贵吧，100多美金， 100多美元， 100多美金， 反正肯定是我们能承受的价格，应该是不贵。但是因为可能比较小众吧，大家都不知道，就是那导游我看闲的都发慌， 为什么 跟我说很少有人来，尤其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 不知道这是老友记的拍摄地， 对，所以大家不妨上网那个官网上去订一下。 官网是谁的官网？ 可以上华纳的官网， 华纳官网， 或者有些当地的旅行团或者旅行社，你问问他们，他们会给你代理一下。 这个还不错， 门槛其实是比较低的。 是的，反而小众嘛，没有那么多人，挺好的。其实，在我们的 Rock 推荐当中，有很多的场景以及世界明星、世界动画明星和一些就造出来的世界的地方哈。除了这个老友记，还有这趟线，还有可以看到什么？ 像他们的片场，其实整个是一个。像小镇，我们现在都有廊坊影视小镇嘛， 廊坊都 有 了， 有了， 是吗？哎呀妈，还有怀游， 对， 怀游 廊坊广播电台很受欢迎的，相声频道。 我跟你说，我一开回头 九打头 老串台， 对不对？非常好的， 那信号抢的刚刚的， 是不是很好啊？那 对， 比如说还有什么这种串起来的情绪呢？ 他们好多美剧，其实你看那个美剧，有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小镇的那个镇长或者镇中心开会的地儿都很像。 哦，对对对， 其实就是那一块地儿。 镇长，镇长开，我怎么想起村干部那个？ 差不多， 挺好的地方， 乡村爱情， 共同 乡村爱情， 共同用的地方。 对，他们特别厉害，他们就是把那儿倒腾倒腾，弄点那个拉花彩带呀、小星星灯啊，马上就变一个地儿。这会儿是白宫，待会儿就是农村，特厉害。 天 哪！这俩交个这个素质多高，秒换场景， 所以把那个牛群拉进来， 是不是神奇的？就造梦工厂不是浪得虚名的， 对， 这也是最重要的， 特别专业。他们那个整个那个影视城里，就看好多大卡车、集装箱，像搬家公司似的， 全是道具是吧？ 特别专业，他们定一个那个时间表，然后上午一上午全能大变脸，然后几个车， 上午白宫，下午是西部牛仔，有可能是这样的。 哎呦我的天哪，这简直了！ 反正他们为了省钱，都是自己家拍的，看不出来。因为他们的片场就巨大无比，像我们大仓库似的，一个一个的 工厂一样。 然后还有好多明星闲着没事就在片场待着， 是吧？会遇到一些演员或者歌手哈。刚刚你有雷哈娜彩 排，他们都戴着大墨镜， 他们不出来，他们那个保姆车比我们的公交车都大。 哎呦， 这么大吗？ 对， 你是比我们一路公交车 比一路大， 比一路还大， 就是、三个门的那种车比那个还高。 哦， 他们可能是个高吧，就修的好像还有跃层。 我怎么觉得这个？看他们好像片场的一些照片，反正从照片上看是看不出来有那么大， 片场特别小，它变态就变态在这儿，外边特大。 它有内缩短功能， 就是 人家是增高，它是缩短功能。 它那个是擎天柱，你知道吗？它坐的不是保护车，是变形金刚，还带缩短。 哎，好梦幻！ 自动断尾，这根香不要了。 你刚才说很多的美剧的拍摄场景，其实我们看美剧看多了，或者看好莱坞电影看多了之后，你会熟悉一两个场景。哎，这个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也好像见过，因为它换景不换，换人不换景，对不对？内容是一样的。 对，而且在这儿其实我觉得体验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你就看保姆车，其实他们那儿也是一样分咖位啊，或者是什么， 是的，一样一样。对、啊、对对， 就是比谁更土豪。 对，比谁的车更大。 他们在这个比如说游客到达这些地方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相关的保安工作人员说有些距离是不要去的，会有提示我们吗？ 他其实跟着你的那个导游、就是连保安带导游都有了。 就他会告诉你哪些距离是安全距离，大家不要越界，是吧？ 对，往前走一点，他就会提醒你那种。包括有的道具非常的贵重， 像 我记得华纳吧，他有一个厅是专门他们所有的奥斯卡的那些衣服、礼服穿过的，反正是破洞烂漆都凑一堆。 奥斯卡破洞烂漆都来了 啊！对，都来了， 就是五十年代 堆积的那种的， 破了， 对对对， 蛋和宝似的，然后就所有人都不能碰，也不能进， 当然了， 拍，拍坏了什么的， 拍还能拍坏了， 就怕闪光灯给闪坏了， 保护起来了， 保护起来 了。对，其实我们作为这个电影的观赏者，或者爱好者来说，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电影工作者来说的话，一件衣服五十年之前，它有它的功能和效果，对不对？ 它有很 对对，还有情绪在里边哈。 每件衣服跟前。放一小金人儿，真的， 真的， 就是 真的小金人， 真的小金人， 奥斯卡嘛，有荣誉的嘛， 好 找那个， 对，是吗？那个 对， 最好中国同事奖， 对。 你这是过年过累了吗？ 对，小金人真的是这样的呀。 对 对，双手凹凸。 期待期待期待，荣誉 好的感觉。 对对对， 荣誉荣誉。 对对对，就是那 这。 然后我们那天还特幸运碰到那个奥斯卡，就是上一届的评委会主席。 哦。 退休了，闲着没事遛弯儿，在自己的领地领着朋友来转一转， 多好啊！ 哎，我觉得如果我遇到他，我一定要问他，就是你们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这些奥斯卡影帝影后？ 对对 对， 我们当时那导游真问了， 问了他一 句，导游因为外国人他没有那个台长啊什么那个概念，他没有 台长。你说什么？ 就他没有那个上下级那么严苛的一个规定。 而且正好那个， 你不是他们退休了吗？遛弯呢？ 关键也在这儿了。 对呀， 然后 他也是很难碰到那个人， 是 就像追星一样， 他也很激动了。 就问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你可 以 吗？ 什么？ 就问当时有一网红，就我们现在知道金卡戴珊 啊， 哦，他呀，金氏家族厉害的卡戴珊家族， 他还没有像现在 那么厉害， 就刚刚那个网红。然后我们导游就问他说，为什么一直他想上星光大道 哦， 首映，为什么他一直没印上？然后那老头反正很含蓄，人家能说什么呀？啊，然后人家就很含蓄，就是说可能让他等一等吧，或者是类似的，反正就很含糊的就过去了。 是， 然后等走了之后，那个小导游就说：“是他连才华都没有，他上什么星光？ 才华， 用英文说 ，You got to have some talent。 有 名没有 talent， 就可见一个小导游的内心都是那样的。 其实我们会见到，就是我们能眼见到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好莱坞啊、格莱美啊，能站在那个舞台上表演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除了这个自己的能力。勤学苦练，这些都是不容易得成的。对， 对， 对， 我就是觉得吧，你像国外这种颁奖礼哈， 啊、 都说权威，可是呢，你这个东西毕竟是有主观因素的。你要说有大数据做参考呢，还是说就评委会主席带着几个评委，我觉得这个好，那我觉得那个好，那怎么办呢？我就觉得不行，我下次碰着老头我也得跟主席说，主席，你们现在能不能加点大众评委？ 其实美国是非常民主的一个国家，我们有一个印象啊，比如说不管是投票啊、选举也好啊，民意很重要啊。我们希望呢多拍一些就是贴近老百姓生活的电影， 只要是佳作就可以了。 是的，其实有很多好莱坞精彩的电影，我们可以在比如说华纳电影城也好，刚刚去那个就是比如类似美国一条街那种，都能可以看得到。 美国的横店 是。就这趟行程 ，Rock， 你带着家人走，你觉得辛苦吗？就是溜达溜达摆渡车该着走是吗？ 啊， 行程一点都不辛苦， 哦， 但是脑容量就是受不了了，因为信息量太大了。 比如说，比如说 你随便走到一个道具棚，嗯，然后就是那个哈利波特全部的景儿都在里边。 哎呦，我的天哪，太激动了吧！ 都是他们的东西，用完了，嗯，人家就像那个仓库一样，就扔那儿了。那我们就好像没见过什么世面， 哦。那我们可以动它的这些东西吗？ 那个可以， 可以的， 哦，他会告诉你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嗯嗯，然后包括蝙蝠侠所有的车， 哎呦， 都是可以变形的。 哇， 啊，然后 蝙蝠车在里面吗？ 对，还有摩托车，啊，就是他所有的车全系列。然后你可以跟导游说，你把你掰一掰，然后咱们这么，你不可以上去 拍个照啊？ 那， 哦， 你可以来回动一动，他都上去给弄什么的。 哦，都可以的。 太好了吧。 这个刚刚说的咱们开玩笑啊，嗯，什么一条街什么什么的，非常厉害的，就是 真的是很专业的。 我们是去朝圣的一个地方， 嗯，对， 这个地方怎么到达这儿啊？可先跟我们说，忘问了。 自驾开车导航。 嗯，这叫什么， 你就搜那个华纳，他那个华纳兄弟影城。 华纳兄 弟 影城， 嗯，可是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好莱坞它是整个一个大的区域，嗯，是吗？ 对， 面积特别特别大。 对， 好莱坞分几个部分， 嗯， 影城在一个也是一个像横店那样的一个比较，不是横店，廊坊那样的， 廊坊， 嗯，那样的不属于北京的一个地方。 嗯， 天啊，懂了。就我们是拿这个来打个比方，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地理区域划分。 三胖子被三棒子打的是没法弄。哎，可问问啊 ，Rock，就是像这样一个行程啊，你刚才说就是朋友介绍，六个大有导游全程陪同陪护， 嗯嗯嗯， 几天，一天可以吗？就是这么多场景串起来， 一天的话比较吃亏， 紧张， 嗯， 哦，你而且那个路途就很远，你从这地儿开到那地儿就俩点儿，然后你导航， 哦， 有的时候英文导航， 贼， 嗯， 老大一 地 方， 对， 哦， 嗯， 这么 说一个影城一天， 嗯， 然后我们当时还去了索尼和哥伦比亚，索尼哥伦比亚一天， 我的天，好棒啊！ 然后那个比弗利山庄一天， 啊，好棒啊！ 有没有漫威的呢？ 有漫威， 应该是有， 哦，应该是有， 可， 哦， 以下次你们可以去深度找一找，肯定有， 嗯， 而且我估计这种 tour 肯定也不贵， 对，迪士尼的。 对， 皮克斯的， 没错没错， 对，这些都应该有， 其实我们是一种非常幽默诙谐的方式分享这个朝圣的地区哈，刚刚说到的大名鼎鼎几个名字，华纳、漫威兄弟、哥伦比亚，哇， 是，啊， 这都是我们索尼， 对，还有像什么美高梅啊， 对对对， 派拉蒙， 是， 应该都有， 这些我们都有机缘可以看到什么 rock， 比如说我们在索尼当时是以前很多电影， 嗯， 啊，比如说霹雳娇娃， 哦， 霹雳娇娃那三个人的原版的模型，然后你可以去拍照或者什么的，然后颜值都特别，真的是很高，就是， 嗯， 就像道导一 样。 哎呀妈呀！ 我 可不是娇娃， 我特别不愿意跟那个合影，嗯，我就走开了。 真的是猿人 copy 一比一的， 就很像。 雀斑也是一样的，你就， 棒啊！我跟你说， 玉玲嘛， 比那个某著名蜡像馆做出来的，我觉得 是真 哈，要真更好。嗯， 对，因为我们 是可以拍照的， 可以拍。 哦，太好了！ 当时去蜡像馆了，还真没有那个真，嗯， 是吧？你蜡像的还是不一样的， 原版还原，太好了。 就是好莱坞的那个蜡像馆就在星光大道边上， 嗯， 人巨多。 嗯， 全是那个墨西哥的什么的，那个， 嗯，朋友们 来，就是对大家朋友们， 对呀， 啊，大家来玩的。然后你要发，你在影城里都是工作人员， 嗯， 工作人员才不拍，人看都不看。 他是工作的地方， 对啊， 嗯，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对，你就给自己随便拍拍一天都行， 是吧？ 想拍什么拍什么， 闪光灯可以用，没问题。 可以帮我捏个影， 是吧？ 嗯，你就自拍一小时， 自拍一小时。 然后啊，当时还特别感动，是去了他们的。当时哥伦比亚老总吧，还是谁，就是他们领导的自己的一个屋，拿出来给大家看。为什么呢？那个领导每年都要去南极待一个月，那个屋里全是他去南极的装备，他的车，南极的补给。 怎么还有车去南极？ 他那车是要放到船上运过去，但车是改装的。 您是生活的， 就是他的人 迫不及防， 怎么还嗓子还上来了呢？嗯， 是 他的人生都不追求什么名啊利啊大数据了，人家追求的是环保，热爱 品味。 嗯，当时那个挺震惊的， 是， 嗯，还有一个是去了他们的录音棚。 哎呀，这个好好说说录音棚， 录音棚， 这是我们天天面对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是， 他们因为人少， 他们都是基本上是用配音，后期有找人配还是他们原声 的？找人配， 哦， 他们也都是专业的人，然后专业的人就是像你们这样的 talent， 就是天才有才华的人。 哎呀妈呀，我们都 talent 了， 你们在那儿？ 哎呀，什么词？哪里啊？哎呀 哎呀小姐，哎呀你的胎了，被查掉了。 这是我们重庆的朝圣的地方哈， 对对对， 啊， 然后他们就是除了你们这样的 talent 以外，他们有一个屋专门是配音的道具， 哦， 就是各种看大片里的那些， 嗯， 然后地上 马的声音啊，丝绸水那种声音是吧，嗯，哦， 他们我们以为是拿电影就是特效做出来的， 真实的， 可能以后也会吧，但他现在用的还是那种技术， 对， 我们电影制片厂那种真正录音室的技术， 对， 就是拿那个 破铜烂铁锅碗瓢盆一敲 露出来的， 这个是真的像什么环境音啊，这人是都取自于自然， 而且特别巧、 嗯、 就是灵巧的巧啊、嗯、就是他想做什么、嗯、那个人就跟我说你随便那么一个声音，我拿地上这些东西全能给你弄出来， 厉害的 哇， 好棒啊， 这真的是才华、嗯、这才是 talent， 就觉得说被钱碾压不算什么，就被这些人 才华碾压、嗯、还赚到了钱， 对，然后还有情怀，那个南极那情怀，然后植物还有才华， 嗯， 我觉得好像真棒、嗯、 我跟你说录音师其实拿的钱还真的是不多就跟后期人员一样， 你看能区分各个层级的、 哦、 对不对，熬到那个什么就这些物件什么时候产的他都知道，那就厉害了。其实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嗯、 就是一个匠人就在录音棚当中，是少数民族的、嗯、他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比如竹竿啊铁器啊还有好多那种锅碗瓢盆，他就可以模仿出一个整个大自然的声音， 哇， 就那个就是他就是生活非常节目，你感觉他那个小录音棚也不是很像不像好莱坞那样的一个什么调音台、嗯、一个录音机会好动得几十万美元， 咱们这个设备是很高端的呢、 嗯、啊，就一个灯亮然后就一轨，然后它真的能模仿出世间所有美好以及纯真的音色， 太棒了！就一轨， 对啊，就举个例子，反差嘛。嗯、对， 就是、在那边工作特别舒服。 怎么了呢？ 我当时是就没有什么才华，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有什么才华，我一定要跳槽到这边来。 嗯、 他们的停车场、 嗯、 就是工作人员的停车场、 嗯， 画的线，然后就写的类似于像 talent 是那种标语，反正意思就是你是一个天才， 鼓励大家，鼓励大家，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工作时间好像也挺自由的， 嗯， 大中午的也没有人上班、哦，据说都健身去了。 哦， 整个 就是天才嘛，有才华嘛、 啊。他们好像就每天工作两小时，就感觉是就那种、 啊， 然后整个那个 可以免费停车。 不是，是这样，我你想的是免费停车， 哦、我 get 到了。 你知道我想到是什么吗？ 哎、 这不是 talent 吗 ？talent 的车位吗？ 啊、 哦，到半个小时没倒进去，看来我不适合这行。 旁边是 edit。 哎呀，这个其实我们会觉得这趟行程，我们在这个欢乐的氛围当中，能够体会到所有行业最顶尖配置的人工作的状态。他们真的，他们一定经过那个非常严苛、紧张，甚至有点情绪颠沛流离的时刻。 其实所有， 对， 对啊，做媒体的朋友，不管是说这个电视、电影，还是说我们这种广播，都有一个共性，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当然了， 他那个时间是属于弹性压缩 的。是 的， 是的。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咱们看的好像是觉得啊好好啊 成果我们都是看到的， 对啊，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东西， 希望大家干一行、 嗯、 爱一行，今天我们的 Rock、嗯、啊超级辣妈旅行达人， 对， 我们的梁岩带着我们去美国这个国家的某个造星的城市， 对， 那、就是 L 洛杉矶，对不对、 哎、 好莱坞是多少年轻人各个行业的翘楚想在那边争得一席之地的一个地方， 你看就是他们多少人在那蹲点，是不是 是 不停地往上递录像， 是 递材料递名片， 帐篷换了四个了， 是帐 下雨淋的都换了四个还没进去呢 啊，还有那个叫什么制作大道、嗯、 对， 所有的顶尖录音全在那， 没错没错， 歌手哎呀排长队， 时间的关系、 嗯、 下面还有很多关于旅行的衣食住行的推荐，这一趟的住一住嘛，去吃嘛，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嘛，他们的共餐到底什么样是吧， 对， 了解一下、 哎、有没有跟工作人员去进行交流的部分、 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希望大家年后呢赶紧减减肥，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半段再见， 好， chagrin, mes plaisirs, je n'ai plus besoin de balayer les amours avec leur trémolo, balayer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你看咱们这节目叫做旅行号， 嗯， 有朝一日， 嗯， 咱们开着咱们的旅行号， 对啊， 去好莱坞的日落或者星光大道走一走，那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对呀，嗯，我们开着转播车， 对， 对， 周头频频把头伸出来，站出来，站出来， 你能不能别把头伸出来？ 很兴奋，对不对？ 你按回去。 对，小心。其实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朝圣的场景，嗯，人自然会兴奋。 对， 你要控制住内心兴奋的这个心情，对不 对， 对，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就是在因为这是一个工作的团嘛，就并不是一个常规团。 对， 那有没有说跟当地的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去看他们如何去工作？ 有吗？有这个过程吗？ 聊天交流， 我们在那个影棚门口蹲，影棚门口蹲点儿， 哦，蹲点，嗯， 然后看人家来面试的演员。 哎呦， 真的有面试的演员， 啊， 就是群就是没上位的吧， 啊， 是不是都是很好？ 应该也不是那个群众演员， 好看哈，啊， 特别好看。比如 男的女生的， 面试一个女三或者女四那种， 哦， 金发美女。 哦， 我们一般在美国看到的外国人都是挺， 因为很胖， 嗯，对， 就是挺健壮的， 嗯嗯。 但是那种演员，职业演员真的是，也就是穿零码的衣服吧，巨瘦，然后又高又瘦， 1.8尺的腰。 哇哦， 差不多， 哇哦， 然后又高又瘦，然后那个金发碧眼，真 好看， 漂亮，就跟娃娃捏的似的，然后站一排，你说。 天哪！ 然后就这， 那我觉得我能胜出，就你一个黑发的，还是21的腰。 我的天，那真的是，其实我们了解到，就是我们从镜头上看一个人， 嗯， 他们真的是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 真的， 嗯，就这样。然后他们内部的工作人员在这聊天说，这排都没戏。 天哪！ 然后说，因为眼睛里没有戏。 哦， 你要长得好，还得会演戏。 Talent， OK， talent， 演姑娘们要气死了。我长得好，你要才华，我有才华，你说我长得丑，你什么意思？ 对，就是两头取。嗯， 对， 那个人跟我说，就这，我们边上餐馆的服务员都是这水平。 哇哦，哇哦，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都在那儿蹲点儿。 所有的成功、除了这个比如说你外在的东西、其实那些导演或者制片人或选角的这些副导演们，他们见过的人很多， 对， 怎么会适合这个镜头当中他就脱颖而出，一定有他自己的料，对不 对？ 没错，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就像我们这个行业，你光声音好可是声音没有感情的话， 没有内容也不行， 对， 对吧、所以说就向大家好好努力， 对， 每一行就是这样的， 是的。 刚刚说话那个工作人员是不是特胖、 真的，你怎么知道？ 是是，我就感觉嘛， 你知道 他嫉妒吗？ 也不是， 开玩笑，开玩笑， 跟男士啊， 是不是 都是 是 对胖胖的，然后都是执行导演或者是什么，然后基本上别的工作人员啊，小年轻的在工作的时候，他这边吃个鸡腿。 听说中国有101张光霍发灵。 是， 你的迷之发际线有救了。 你看咱仨，你说有时候我们会流露出一些，就是我们在 咱仨这儿去面试，还没进大门就被刷下来了， 狗都撵咱们。 我们 开玩笑， 我们去停车， 我们就是体会的， 对，我们去体会一下嘛。 其实朝圣的地方、演员面试的地方、录音的地方，都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在工作，至于我们作为游客来说的话。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喝喝咖啡，吃吃他们当地的饮食，住一住。哎，如果是这几天在那个几 day tour 里面住的话，是住在这个一条街当中，还是住在哪儿啊？ 没有，我们当时住在了好莱坞的城区，洛杉矶的城区。 洛杉矶城区。 然后如果去好莱坞的话，早上起来打开导航，因为这几个地方分别在洛杉矶不同的角落。 洛杉矶好大呀，我觉得 巨大，像一个国家一样巨大。 哇， 挺好玩的，然后有一天还去了比弗利山庄。 哎呦，这个厉害了！ 对，比弗利山庄这个很多人都 跟我们说说， 对， 说说 向往。 就是美国有钱人就一定要在比弗利山庄买一房子，但是其实呢， 他不是 在那儿住啊。 他那个比弗利山庄不是只有演艺人员的，就是住呢，是所有的 综合住宅区嘛， 体育明星，然后还有一些硅谷的一些，然后他们在硅谷有一个房子，一定要在好莱坞，因为有一些活动什么的在洛杉矶。他们是坐飞机在那个硅谷和那个洛杉矶来回飞，他们开车都 是是是，因为路上太堵了嘛，上面还好一点啊。 对，有私人飞机什么的也可能对。 游客怎么去游览呢？ 游客就坐着车，然后也是配一导游， 自驾还是 他有一个专门的那种车，就像中巴。那种感觉 哦，中吧， 然后配一导游，那导游会告诉你，这是谁家，这个是哪个明星， 他是介绍很详细那种， 非常细，他就专门做这个工作的。 哎，有没有中国的演艺演员或者歌手在那边 有 谁？比如说 张子怡 女士，你看看 啊，张子怡也是在比弗利山庄， 翘楚了， 不在那个山庄那儿，他在那个边上一个海滩那个附近，但是是他们专门提到的，就说你们中国人也有啊，张子怡在这边， 厉害了，骄傲，张子怡女士，我觉得。演技一流，他除了你是好看，但是他的眼神当中的东西是有的。 我们不评论别的，我们只拿演技来说话。 工作， 对 对 对。章子怡还是真的非常棒。 当时是那个，就我们前两天把那个火箭送上天，那个钢铁侠本人，埃隆·马斯克，他的那个房子是在那个整个比弗利山庄最大最贵，差不多。 真的， 在 对他被誉为是当代钢铁侠嘛？对，就是那个特斯拉的， 对，老板。 OK， 他喜欢好莱坞，因为他的妹妹是好莱坞的一个挺有名的制片人，他妈妈现在一直也在那边做网红啊什么的。 他妈妈。 就是他母亲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在美国。 那当然了， 真的，他母亲大概得有六十多啊，六十 七十，反正挺大的， 对，挺大的了。 然后他们家喜欢那个好莱坞的那个演艺的氛围，所以他把房子买在那边。所以路过的人都说那个房子是一般来说是换的，就是他住了两年，他卖出去了，然后下一个人再进来那种。 我懂了，就是也有很多是这样，就是循环往复的， 对， 就是钢铁侠本侠。那我在想，小罗伯特·唐尼是不是他们家也住那儿？ 对，也住在 也有的啊， 对， 好多明星就是还有体育明星，他们喜欢就聚堆儿， 对， 比如说同一个种族的或者是朋友亲戚啊什么的，就把这一块的那个房子 都在一起 啊，我懂了， 得串门的时候 对对对， 方便哈。 他们是区域化了， 对 游客来说的话，就是除了坐中巴浏览，比如说真的喜欢这个体育的这个，比如说打篮球的、玩橄榄球的演员歌手，我们可以停下来。近距离再看一看，可以， 只要是在马路上都可以。 马路上 也可以，就是不坐车走着去什么的呢？ 它是有一个分私人，因为我们正好那个学法律嘛，它是分一个私人领土，你只要不踏到它私人领土，在领土之外就是旋转跳跃。 它有提示吗？有提示吗？ 它会有， 他有的地方会有、哦、而且最关键是有的人他把房子买在离那个路特别远的地方、 啊、那就对了， 没有公路了，这一块地全买了、 啊、 这样就只能远眺、 哦 嗯、 扎好了篱笆， 是是是、嗯、 生人勿近， 对对、嗯、是永久居住吗还是 他们是买的永久的土地权，但是他们会来回倒腾、 哦、对对换， 因为在美国这都是永久的嘛， 是是是、嗯、就这趟行程啊，很多朋友比如看美剧的时候会是比如蛇蝎女佣佣啊等等这些会有一些场景的反应、啊、 蛇蝎女佣就很直观的反应了， 对对对，就是我们都想方设法的扎堆上流社会、 嗯、 其实我们真的要做好手头的工作，让你自己的才华和颜值成正比之后再做无比积蓄的准备，才有可能达到你想要的生活，其实你达不到也无所谓，只要你内心是丰富的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是不同的、嗯、 价值观不一样， 对啊、 嗯、 你不能说只有着啊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上流社会， 对， 就是 对 各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或者说你的生活圈，其实都有自己的快乐和 心、嗯、 对应得的东西。 其实明星也挺痛苦的嘛， 各自安好吧。 对啊，我也觉得。 我们比如到了那个迈克尔杰克逊他临终前的那栋房子， 迈克尔， 就是当时上了全世界头条，就是说他虐童啊什么，他家孩子倒着那个窗户，就在那窗户底下、 啊， 那个窗户离那个比弗利的那个主路特别近， 嗯， 然后所有人路过都会觉得很惋惜，就是一代天才， 嗯、 然后最后是这种方式去结束了生命和演艺生涯。 嗯， 对对 对， 对， 其实还是很，很多你能得到这样的成就，你必定要付出比常人无法想象的更多的这样 的 辛苦。就比如说吃，嗯、 对对 对， 对 啊，对啊，你看美国人都那么多，基本上他们都是易发胖的体型，吃的都是高热量的食物。 没错， 那那些所谓的演艺人员，他是如何保持身材的呢？ 哎，关于吃， 嗯， 比如说在你刚才说的那个大道上， 嗯、 还有这个，比如说比弗斯山庄， 嗯， 吃饭怎么解决？都是也是快餐形式的吗？ 像我们 这里面有吃的吗？在那山庄里面。 山庄没有，他们都上日落大道吃东西。 哦，日落大道， 日落大道， 他们开车拐个弯，他们就去了。他们那个整个比弗利山庄没有商业。 哦， 就是纯住宅， 住宅区、 嗯、就是高档的别墅区， 嗯，卖东西都在屋里头、 嗯。对，可是他们要是去菜市场， 菜市场，他们怎么？ 他待在超市 有 的。 他们当时他们那儿那个有机超市，就像你说那个菜市场， 啊、 是也是在美国一个标志吧。就是如果哪有那个有机超市， 嗯、 就意味着这个社区的房价各方面都会比较高， 是高档社区。 他、哦、那是一个连锁超市是吗？ 对， 哦， 我还给忘了。 嗯、 啊，没关系， 没关系， 估计是得开车下去走挺老远，下山，然后在山脚下有一个地方。 你刚才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都去日落大道吃东西、 嗯， 那都有什么风格的菜系啊？ 还是以正统的美式为主， 汉堡什么的， 就是汉堡，然后牛排什么的。 嗯嗯。 其实据说好莱坞人都不太吃东西的，包括体育明星，他们都是自己的营养师。 是的，他们严苛极了。 就是就像那个定制好的一个塑料袋里的东西，就吃这一个东西。 对， 除此之外一口都不能碰，在这不要喝水也是。 那个我看过一个体育报道。德约科维奇也是天之骄子啊、 嗯！ 这个除了费德勒就是德约科维奇了。 对， 德约科维奇有一次打了。 你把纳达尔放到那了的？ 那就一就这些网球运动员、 啊嗯， 比赛完了之后呢，他就说：“你现在最大的这个想法、梦想，因为得了冠军了嘛，全世界第一排名，我就想吃一口巧克力。”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他说他的营养师每天我吃的东西都已经严苛的。规定好了，我多吃一口营养师都不会让我去的。我巧克力一年只能吃多少多少多少亿，所以说他们这个生活要达到世界第一的高度，那就是非常严苛的。哦， 对，我觉得可能相对于体育的这体育界人士来说，演艺界人士相对还好一些，你可以通过锻炼什么，但是体育、 啊、 你要保证体能，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各种配比，我觉得这要更严， 世界第一。 对，像 厉害的 姚明代言那个麦当劳嘛， 哦、 但是他自己就说，其实我特别想吃一口麦当劳。 你看看呀， 对， 他现在他胖成啥样了？ 就是啊，啊，我放飞了， 我都吃什么把麦当劳吃成鸡骨眉了，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退役的或者就是那些球员发福都很快，因为他们真的可以放松吃一点东西。 对，可见他们当时是被控制的多么的严格。 对对对、哦、谢谢他们啊，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最顶端食物链是什么样子啊。 对， 嗯，但是我们作为游客就可以放开 吃，我们可以吃嘛， 对吧、 哦、你吃不了的牛排给我呀。 对呀、啊、是吧、嗯、 我不怕胖啊。 是， 那其实在这样一个区域作为游客来说，因为我们会关乎吃喝玩乐娱购游，在这个地方的消费是不是也会相应的高一点 啊、哦、特别高 特别高， 哎、你说的好听吗？啊，特别高， 对， 怎么高？ 就比如说日落大道上那些都是旗舰店， 哦，旗舰店， 哇，原来是这样， 新款，而且经常关门。 它是什么？ 不给开门。 就是、也有一些卖东西的商店吗？ 就是，比如说 LV， 就是 综合商区， 某些 对不对 对，某些奢侈品吧。 Uh-huh. 然后他们的那个品牌的旗舰店都在日落大道上。 哦、oh. ， 关键是不开门。 不开门是什么意思？ 经常是关门，因为 VIP， 经常是明星去，只要明星进店了，门口就来上。 你看看， 对我跟你说，这个旗舰店还是不太一样的。嗯、对，嗯， 我朋友好像进去过，说其实东西都。 类似 挺落后的款，明星没工夫买东西，所以 哦， 就看见什么就买 了。他们不网购吗？ 嗯， 现在可能也网购 也网购了， 是是是， 现在都会用支付宝了，就是外国明星。 哦，那边美国肯定会有这些付款的方式。你 们 付款的时候， 他 们 终于发现了阿里巴巴这个集团。 吃饭的时候会有微信和支付宝吗？ 可以 有吧？ 可以啊，一般都是连锁的，都可以。 哦， 好棒啊！ 还信用卡什么都行。 嗯 嗯， 我们国内的无障碍。 你刚才说就是，比如说你先买什么？奢侈品牌咱不说了啊、 嗯、 就比如说平常的饮食、 嗯、 咱去比如说某些快餐店吃份汉堡、 嗯、 点个牛排加个薯条来个可口可乐、 嗯、 是不是也很贵啊？ 那个不贵、 哦、那个是一样 统一价、 哦、那不挺好吗、哦 嗯、天天吃那个， 而且服务还特好 哦， 因为服务员都想当演员呢。 对， 对， 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厨师之光、哦、就那个电影， 嗯， 好多的就会看他是谁的，都会有那个感觉。 对， 对， 而且他任劳任怨，他不知道你做的是不是制片人，是不是什么的。 看看他们生活多辛苦、 就是、啊， 对呀、啊、天天都在察言观色，看得多了，这个一看就是巨 物。你看那个媚镜那个媚镜戴的哈， 对，这个是巨物， 很辛苦的，很辛苦。嗯， 走，好好服务那个、 嗯、 哎呀总监。 他们会因为这个服务质量折扣吗？也不会，因为他也不知道谁是谁。 我只是开玩笑。 他真的是就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上帝。 哦，那就对了。 属于那种就是在逐梦状态的年轻人，他不会有那些怨言啊什么的。 嗯， 啊、服务特别好。然后跟他聊天、 嗯、 英文，他也会跟你说我多大，我从哪个地方来的，然后我想在这儿立足扎根什么的。 谢谢他们的专业和精神，也很重要。 哎、 嗯，不容易的啊。 你想，就是他是一层一层的，想去面试演员的， 是的， 在这儿当服务员， 是的。 然后呢，再比如说这个服务员招满了，那还有想来逐梦的，可能他还要去 超 去超市， 对。 对，然后那 超市也满了， 也满了，我怎么办呢？ 健身、游泳要不要了解一下？实在不， 我直接去那个工厂蹲点吧。 健身、游泳这波人也满了，帐篷缝补需不需要了解一下？其实我们开个玩笑， 所以就是把想当演员的人逼成了全。 开个玩笑，其实逐梦的世界，每个人其实所有那些想要去进入梦想舞台的人，他们都有。强烈的个人意愿和非常多的才华去对接、嗯、 我跟你说， 对对， 有梦想的人是可敬的， 值得尊重， 是，这是真 的， 真 的，不管他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我记得我高中 我们都应该尊重， 还是大一，忘了是高三还是大一的时候、嗯、我特别想演话剧，那个时候、 嗯、 就我就看到那个好莱坞的剧组片，好多逐梦的演员离着好莱坞很远， 嗯， 就那些、 嗯， 还有一个一个，刚刚你说的那些，比如说男生女生都青春年华洋溢、 嗯、 非常，就是每一个演员都非常好看了，就是他们那个只搂一个背影，眼睛看到好莱坞那个纪录片，十分钟就这一个镜头，分不同的人， 嗯， 不同的音乐去让你的情绪起伏不定，拍得好，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逐梦，就是非常 遥远的。哎呀，我也是在八一厂蹲过点的，我可真是看见过那些群众演员是怎么过来的，嗯、 是吧？ 太苦了， 辛非常辛苦，嗯，你不行。下一波， 真的是 对对， 八一厂旁其实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是的， 旁边一个煎饼摊， 嗯， 你看那些演员真的2块钱、2.5块都舍 不 得花呀，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嗯，真的很不容易。 好了啊，洛杉矶还有湖人队嘛？ 洛杉矶快船、湖人，对， 然后洛杉矶的湖人队选拉拉队， 哦， 是全美国的拉拉队 最严苛的、 竞争最激烈的， 哇， 为什么呢？ 因为全是美女， 是的， 因为他在好莱坞，就全，比如横店所有的人都跑去竞选拉拉队， 对对， 那个感觉， 不光美，你的韵律、节奏、体格还得健硕、热情洋溢。 骑士和勇士是不是要更选拉拉队？是不是要更那什么了？ 对，勇士肯定是、啊嗯， 对呀、 啊，对，反正就 对、 当时他们就特别狂，他们那个选拉拉队的那个人在那个片子上，我们当时是在那个看主场嘛，那打片 你就现场看比赛了是吗？ 我看着科比了，我看着奥尼尔， 天哪， 我看着徐静蕾了，徐静蕾就在第二排。 哎，周总你去哪儿？哎，别走啊！我看录像。我的天 哪！嗯，徐静蕾常年在美国， 嗯， 对， 就我就拿那个拍照看见，哎，不徐静蕾吗？ 嗯 嗯，然后刚才说啊，他那个屏幕上就放，然后就是说 ，Not everyone can be Lakers， 就是不是谁都能成为湖人的， 哦、 哪怕是拉拉队，你想印上这个湖人的名字也不可以。 荣誉， 就是对 荣誉。 就特别的。 我个人吐槽一下， 嗯， 那天呢去看了马布里先生在中国的退役的一个仪式，嗯，就在奥体中心。 哇，你还去现场了是吗？ 对，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中国啦啦队的姑娘们， 嗯， 也很辛苦了， 嗯， 天很冷，然后这个穿不多衣服，因为展示形体等等的，但是他们整体给我们的感觉也就是只在摇摆而已， 哦， 他们没有灵魂的东西在里边。那些所有的啦啦队，只要是 Lakers 的姑娘们， 哦， Lakers girls，哦，他们那个哇， 他们是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工作， 那真的是挥洒， 不是把它只当成一份工作， 非常棒的。 对， 嗯嗯， 而且因为美国人重视体育，他如果在那个啦啦队有上好的表现， 嗯， 这个人生的简历就够了，他做任何一个行业。 我是 Lakers， 我是 Lakers 女孩啊，我是啦啦队的， 对 对呀， 啊， 嗯， 这样 资质啊，对不对？ 太辛苦了。 是，刚刚我们说，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因为我们每次去电影院的时候，灯光全部熄灭， 嗯， 只有那片是闪亮的， 嗯， 所有出现的人也一定是闪亮的人哈， 嗯。 夜晚的那片，日落大道也好，比弗利庄园也好，那是个什么感觉？ 其实很安静， 安静啊， 嗯，因为没有游人，然后也没有商业， 哦， 嗯，看到就是星星点点的，都是那些别墅顶端有一点点光， 有点光， 或者是游泳池反射一点， 嗯嗯嗯， 而且据说那些别墅都是在后边进人，后门不知道为什么， 哦， 在前门为了好的视野， 是是是， 因为前门会有娱乐记者去蹲点， 整齐划一， 嗯， 对对 对，真的是，嗯， 就感觉嗯每一家都很安静，然后再看底下洛杉矶啊，比如说像星光大道那边都是游人啊什么的，就全是灯，啊，就反差还是挺大的。 繁华褪去之后，一切归于安静，世界就安静下来。 对，其实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挺感慨的，就是你看我们这些游人也好，包括全世界的人喜欢好莱坞的也好，我们都把这个当成一个朝圣的地点， 嗯。 可是你想住在里面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也终归是有一个平凡的人生。 是的， 他到晚上他也一样会睡觉。当繁华 别看直播， 对呀，当繁华褪去的时候，老铁点亮啊！ 为谁辛苦为谁忙只有自己知道，嗯，啊， 对 对吧， 真的是。 其实我们今天要把 Rock 邀请来，就是用一种非常娱乐幽默的态度，嗯，让我们了解好莱坞多么的专业以及高端，以及让我们觉得飘在云层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对， 啊， 但是同时它还真的是可以企及的。 其实你发现没有， 嗯， 所有的好莱坞的电影最终都有一个情怀落地的地方， 嗯， 这个点应是打动人心的地方， 嗯， 对不对， 嗯， 世界很大， 邪不胜正嘛， 邪不压正是吧， 对啊， 江门芯片儿嘛， 对， 我们说了， 嗯， 一切让情怀落地都是最真挚的生活本真的表现啊！我们希望世界那么大，我们有理由去看一看，不管是以游客的身份还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啊， 嗯， 尊重自己，善待他人， 对，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也希望 Rock 在百忙之中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嗯， 再来他去看过的世界各地的风景啊， 嗯， 周驼你回来了，嗯， 看完录像了， 手机没电了，啊谢谢周驼，也谢谢我们的编辑， 对，谢谢我们的边边， 谢谢我们的 Rock， 嗯，谢谢， 啊，对对， 谢谢 Rock， 这个也希望大家因为年后嘛， 嗯， 这个开始上班了， 嗯， 工作学习得进入一个非常好的档位上和频段上， 嗯， 调整好心态啊， 没错， 嗯，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啊， 多听这个广播，笑出腹肌， 你看看， 得笑出腹肌， 嘉宾都有这种节奏了， 对呀，你们不是胖了吗？多听我们节目， 是不是， 有利于你们减肥，嗯，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谢谢 Rock， 谢谢各位的收听啊， 谢谢，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一起摇摆， 好。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liv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Baby, I can feel you to a kiss from a rose on the grave. Ooh, the more I get, I feel stranger it feels, yeah. And now that your rose is in bloom, I like it.